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5集赠药一。沈妙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那所谓的高人竟然是在明启普陀寺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怪道士。当时那怪道士的话还让沈妙耿耿于怀许久，觉得这人似乎窥破了他活了两世的秘密。可后来再派人去寻那道士的下落时，翻遍整个定京城也未曾查到对方的踪迹。眼下想来也难怪查不到了，这道士竟然千里迢迢来到了大梁的陇业。于是事情就有些奇怪了。按奔月所说的，那对小姐弟遇着这道士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几年前道士竟然在陇业，看样子似乎这道士在陇业待的时间还不短。莫非这道士是大梁人？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明启的定京城呢？总不可能千里迢迢地回去就是为了为他算那两只挂签吧？沈妙开口道：“道长。”怪道士看着他，捋了捋胡子，摇头晃脑道：“ 贫道道号赤焰，夫人是为了救人而来的吧？贫道已经等你很久了。” 罗檀一怔，问道：“ 赤焰道长，您早就知道我们会来找您？” 赤焰道长得意一笑，抖了抖腰间的签筒，签筒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他道：“ 贫道也给自己算了一卦。” 沈妙想，这道士怪里怪气，却好像是有些真本事的。譬如当初在普陀寺说的话，很有几分道理。若他就是那所谓的高人，似乎也并不意外。他道：“我夫君身负重伤，闻言道长可以逆天改命，因此特意寻来，还请道长救我夫君一命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”回乡几人都站在沈庙身后，他们听闻方才沈庙的话，似乎是与这怪道士是认识的，心中虽然惊疑，此刻却不是询问的好时候。这会儿听沈庙说话，又疑心他是不是有些魔怔了。逆天改命一事太过玄乎，这道士怎么看都是一个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寻常人，沈庙莫不是被招摇撞骗的骗子给骗过了？沈庙却晓得，能看得出他活了两世的人，能看得出他前身做了皇后的人，这个怪道士大抵也不是胡说八道就能猜中的。听闻沈庙的话，怪道士笑着摇了摇头。走得越近，众人才看清楚，他背上背着个鱼竿，手里提着个鱼篓，看样子是去钓鱼了。只是那鱼竿上有根线，连着的鱼钩却是直的，这样能够钓得上鱼才怪呢。果然，鱼篓里也是空空如也，好不可怜。见他迟迟不回沈庙的话，罗檀心里焦急，就问道：“ 道长，您能不能救救我妹夫？” 那道士把鱼篓靠着门放好，这才直起腰，深深地看了沈庙一眼，说道：“ 天机不可泄露，贫道连天机都无法泄露给夫人，又怎么敢逆天改命，遭此横祸呢？”“ 可是你都救了奔月的朋友，那个小弟弟啊。” 罗檀不解地问道：“ 那样也不算是逆天改命吗？”“ 那是因为小儿命不该绝，上天注定要他遇上我，也注定我救他一命。” 赤焰道长说道。回香和八角几个都是一愣，他们原以为那不过是那对姐弟自己胡说八道的臆证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，而且面前这道士也承认就是他所为。沈庙眉头微微一皱：“那么敢问道长，道长与我的缘分注定又是什么？”道士嘿嘿一笑：“ 天机不可泄露。 左一个天机不可泄露，右一个天机不可泄露，又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，饶是沈庙能忍，此刻也有火气上头，怒道：方外之人行的又不是丧尽天良之事，如今好人蒙受奸人所害，坏人反倒是得意洋洋，还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，这算什么天道？行的又是哪门子正义？道长还推行如此，倒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也以为可笑之极。从阳瞪大眼睛，沈庙怎么到现在还骂起人来了？这番话不可谓不犀利啊。不过沈庙这么一口气说出来，倒是令人觉得心中爽快极了。出乎众人意料，那赤焰道长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，副掌道： 果真和那条凶龙待得久了，你也变得如此凶悍，甚好。 罗坛小声嘟囔： 有病吧，被人骂还这么高兴。 赤焰道长开口： 你说的没错，天道本来就不公，不过世间人管人间事，天道主宰运道，却主宰不了命道。 他微微一笑，一扬拂尘，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但这会儿竟然有了一丝出尘的仙风道骨之感。他道： 虽然天道没有注定我为他改命，而他的命格太贵，我也改变不了，可是天道注定你我再次相逢，也注定贫道要赐你一场缘分。 他说得稀里糊涂，众人也听得云里雾里，唯有沈庙目光锐利地瞧着他。只听那道长问他：你是真的很想救他？沈庙点了点头： 不错。 道士又笑了： 你既然这样想救他，就跟我来吧。 说罢转身作势要往前走，沈庙毫不犹豫地立刻跟上，回乡几个也连忙启程。赤焰道长却忽然又回头看着回乡他们说道： 你们不能跟上。 为何？ 从阳面有怒容，他们奉命保护沈庙的安危，怎么能让沈庙独自一人跟着一个神神叨叨的怪道士走呢？若是出了什么事情，等谢景行醒来，他们如何跟谢景行交代？ 前面有我师父布置的奇门遁甲，我师父布置的奇门遁甲世上无人能解，包括我也一样。此行只有一道生门，其他皆是死门，本就是针对有武艺之人，武功越高死得越快，这位夫人没有武功能与我一道前行，其余人…… 赤焰道长摇了摇头： 尽则死。 可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不会谋害夫人？ 回香问道。 不让我们跟着，我们怎么知道你会将夫人带去哪儿？ 赤焰道长两手一摊，活像一个无赖： 若是不信，贫道就不去了，你们领着这位夫人赶紧回去吧。 这话只把回香气得差点吐血。沈庙开口了：你们在这里等我就是了，我和道长一同过去。 夫人。 八角也很是不赞同。 那个。 罗坛却是小心翼翼地开了口说道： 我说我能不能去？我虽然有武功，可是武功不高，应当不会怎么影响吧。 赤焰道长似乎这才瞧见罗坛，上上下下将他打量一番道： 还行，差不多也是没有武功。行了，你也跟我一道来吧。 罗坛无语了，什么叫差不多也是没有武功？他只是武功差一点，比不得瑞清王府这些从小练到大的练家子，但也不是没有好吧。不过比起回乡他们来，至少他还能跟沈庙一道过去。罗坛说道： 小表妹，我陪着你， 若是有什么事情，也好有个照应。 沈妙想了想，就点了点头。罗谭虽然冲动，不过也没有惹过什么祸。赤焰道长究竟想做什么，沈妙也不知道。他向来习惯性的防备人，虽然相信赤焰道长有些本事，却也不是对对方没有怀疑的。回乡几个见沈妙打定主意，知道劝解是不可能的，又见罗谭也跟了上去，到底是心中稍稍放心了些，又嘱咐了罗谭一番，还把墨雨君用来传信的信号烟花给了罗谭，说若是有什么事就捏爆烟花，他们自然会想法子冲上来。赤焰道长确实有些不耐烦了，说道： 哎呦，还不快走，等天黑了，贫道也可帮不了你们了。 沈妙说道：现在出发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